雪阳。 生活，还有你，还有我，都不能忘这生活，还有你，还有 天涯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还在干嘛，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

至于你朝朝暮暮， 未知又何妨， 再看一眼，再看一遍你怀中的梦，浪迹的风是你给的承诺，还以为习惯孤单，习惯不安，却到放弃，心如雨纠缠， 是谁？ 住你梦想的，在你生命中一生根发了芽，开了花。 自由。 去

山间，踩着云朵柔软的表面，清泉流动的傍晚，湖水隐隐在窗前。我是一只白色的百灵鸟，翅膀上有风铃在摇晃，山谷里的树影静悄悄，白色的美梦就要来到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桥梁告别微寒的空旷，闪烁春暖的夕光。我是一只白色的百灵鸟，眼中灯笼洒在湖面上，抖落露水点纸白纱帐，白色精 stars are glowing in my room. They make me feel slightly better. But they don't shimmer like they used to when you loved me a long time ago.

像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，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，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。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，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，静得像云，静得像空气，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。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，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跳，静得像云， 水滴滴答在谁的眼里进了沙，你去哪里了，什么时候回家，你说大约在冬季你就会回来回来啦，你说城市的可爱的小天狗把月亮咬了一口，然后它就一直收，等到月亮长回来我想问，如果你把我的心咬一口会不会也一直守啊，你在哪叶落了，你在哪啊，你在哪，我看了你骗留不住我脸上的泥土，破旧运动裤走过了多少路，你画的场景有我拼命的守护，沙漏在记录岁月的颠覆，汗水滴滴答的谁的眼里进了沙，你去哪里了，什么时候回家，你说大约在冬季你就会回来回来啦，你说初一是他可爱的小天狗把月亮咬了一口，然后他就一直守，等到月亮长回来我想问，如果你把我的心咬一口会不会也一直守

定梦，一条路走上征途。 想给你一颗轻松的心脏。 不相关的人海，杜绝你的时代，风化再做留白，抖落一身尘埃。春来冰消雪融化，像两次外，晨昏光阴都在写山顶分开，人间大气候不为谁更 诗篇，它至少道出梦中青涩的爱。

又怎样？这倔强依然坚强，我的梦想 遮住着你的冷漠，把玩着寂寞。电话还没拨，已经口渴，为你熬的夜都冷了，数的羊都跑了，一个两个嘲笑我，笑我耳朵是灵感，笑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。路人穿街过河，好景只有片刻，森林都会凋落，风吹走云朵，你留给我的美丽扑朔，岁月风干我的执着，我还是把回忆紧握太多，等散落散落太多，好难过难过是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。过了很久，终于我愿抬头看，你就在对岸，走得好慢，任由我独自在家美与现实之间两难。过了很久，终于我愿抬头看，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，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。 上班等大气一个

人啃了甜甜的芒果，一口拥抱全世界降落，有种诱惑起个名字叫菠萝，看看你梦里有没有七彩虹。 可嗅到朱砂凝眼香，你花儿的笑身旁，金色的柠檬味道，我迷了害羞的彷徨，般若精灵的悠扬，到达接通你心门的方向。可嗅到朱砂凝眼香，你花儿的笑身旁， 被你吸引的时光，被你喊停，在你有我已经相信，以后这世界和我继续，因为有着你。 还不太了解你， 不了解你，但我爱你。 流完了最后一滴泪。 火车一路沉默，开往北京的火车我还快乐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这只是暂时的快活，但却是两个极端和合开进了十路，开往北京的火车由南向北沉默的时钟，开往北京的火车走走停停就要进站了，装作很快乐车，今我就要无眠了。